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要介绍呢位诗人都年纪唔细啦噃。 系啊，如果唔系话我收到呢本诗集嘅话咧，我都估唔到佢仲喺人世上吓。咁咧呢位诗人咧就系麦温吓，美国嘅当代一个著名嘅诗人。咁佢其实系1927年出世嘅，今年已经90岁啦。咁點解我會有咁嘅懷疑？因為同佢同代嘅美國詩人啊，嗰一批，嗰批詩人係點樣出道嘅呢？就係牛登咧，我哋介紹過好多次啊。牛登咧，佢去咗美國之後咧，佢主編一套書叫《耶魯青年詩人叢書》。咁凡係選咗入去嗰批人咧，後嚟都成為咗大詩人啊。 咁犀利。係 啦，咁但係呢批人咧，依家真係就剩翻麥温嘅啫。咁有一個阿什貝利咧，就都係前幾個月就過身啦。咁啊，麥温呢好有趣，就係佢一直喺度寫，年紀好大都仲寫啦。咁呢本詩集叫《天狼星的陰影》，係佢名著。咁點解咁名著呢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呢本詩集係佢80岁嘅時候寫嘅，然後喺佢82岁嘅時候呢，竟然呢就得個普利策詩歌獎，咁係美國最大嘅詩歌獎啦。但係《天狼星的陰影》呢，就同佢一貫嘅風格呢有繼承啦，但係更多嘅呢係唔一樣。就係麥温咧，佢嘅詩咧早期咧叫屬於一種叫所謂深度意象主義，又有人叫佢叫新超現實主義啦。咁就係將咧超現實主義嘅嘢咧同埋意象主義嘅嘢咧更加深化，同埋加咗好多東方嘅色彩喺入邊。咁但係去到呢本嘅時候咧，嗰種咧即係表面上嘅瑰麗啊，同埋係想像力豐富嘅想像力咧，就沉澱咗落嚟，因為咁大年紀啊，佢變得好淡薄。好簡約，咁讀呢詩咧，我都有一種即係被智慧洗禮嘅感覺嚇。 但係頭先你提到話佢呢本詩集係80岁嘅時候寫，但就並唔係結集啊，係嘛？ 係啊，唔係結集啊，係佢入邊啲詩咧，全部都係佢70到80岁之間寫嘅，就82岁嘅時候先出版同埋得獎嘅。咁啊，好難得嘅，因為咧，一般老詩人寫詩咧，即係同個精力都有關係啦， 係 啊。其實呢本詩集一啲都唔係嗰種即係草草交貨嘅詩集嚇，入邊幾乎每一首詩都係精品啦。我已經即係全本詩集我已經讀過曬。咁叫《天狼星的陰影》咧，個題目都好玄奧啦，因為天狼星係我哋未能夠即係探測到嘅星啦，好遙遠嘅星啦。咁個陰影，到底是指的星上面存在的陰影呢，但是指的星向我們投射來的陰影呢？星向我們投射的是一般是光嘛，但是為什麼會有陰影這件事存在呢？那我想這個陰影是指人生去到某個階段，已經是看到了命運的，就是最後的面貌了。我想是這樣，當我們年少年的時候看星，就會看到它的光，但系慢慢慢慢，你会睇到星系有阴影嘅。 系，咁我哋首先啊，听听呢一首伴奏。 伴奏，麦温。我面前的墙一片黑暗，变成映照我双手的镜子。我看见手自行其事地洗着自己，仿佛属于我看不见而且从未见过的一个人。他比我老，因为他了解所行之事，在明亮的金属盘上，在黑暗的墙上水面，正如夜晚的洞湖，虽然水上的波光颤动，我脚下的地板和我的脚也在颤动。时间晚了，我们出发时时间已晚，越过肩膀，我母亲的声音传来，再说我们路上接下去做什么，说将我们带上远方的火车是如何赶上的。一会儿我将入睡，将在遥远的地方醒来，我们正在南下，而我知道父亲即将离世，但在他去世前我会长大， 手继续自行洗着自己。 伴奏咁就係美國詩人麥溫嘅作品。係 啊，喺《天狼星陰影》入面咧，有好幾首詩咧，其實有成我諗有成五分一嘅詩咧，都係同呢個主題有關嘅，就係佢想念佢嘅媽媽同父親，即係佢嘅父母都已經相繼離去啦。咁呢首詩咧係用一種好隱晦嘅方式嚟寫呢種思念，而呢種思念入面咧又混雜住咧佢自己嘅成長嘅回顧嚇。呢首詩係屬於佢早期嘅風格，所謂即係一種深度嘅超現實主義。佢先寫一種好日常嘅事啦，半夜洗手嘅時候，咁我哋都會有呢個時候。但係佢話洗洗下手，佢睇到隻手自己喺度洗緊自己，呢、這個時候其實係抽離咗啊嘛，即係其實。你又可以理解為一個人老咗，即係喺度做緊一樣事，唔記得停咗，或者唔記得自己係喺度做緊乜嘢。但係當嗰一剎那咧，佢好似靈魂出竅咁樣，佢睇見係其實另一個自己嘅一生係點樣過去嘅，跟住咧好似一個動畫嘅場景咁樣，成個浴室從個洗手盆開始都變成咗一片湖水啊！咁佢寫到好巨像下波光灿动，佢脚下嘅地板都好似一个湖咁样。咁呢个时候呢突然间切入一个镜头，就係妈妈喺度嗌佢喎，我哋冇时间啦，我哋要出发啦咁样。呢个有双重意义啦，其实我自己为人父母之后就会好留意，即係比如成日催个仔话我哋要出门口啦，唔好拖时间啦咁样，唔好咁磨磨蹭蹭啦咁样。但系咧，同時又好似話係佢已經過身嘅父母，好似喺度嗌緊佢：你幾時嚟同我哋再見咁樣？所以首詩非常之感人，但係而且佢入邊係重重複複嘅轉折啊。比如話去到呢個父親嗌佢出發，佢又真係切入咗一段佢細個夜晚去搭火車嘅場景喎。但係當佢切入呢個夜晚搭火車嘅回憶嘅入邊咧，佢又有依家佢喺度提醒緊佢自己話：其實父親即將離世。但是去世之前我会长大。我读呢首诗嘅时候呢，我就好諗起呢麦兜有首歌教我如何去小便。就係咁样呢种场景，即係父子嗰种啦。我依家喺度洗手，当年爸爸妈妈点样催我快啲洗手跟住出门。 是我开头呢我可能想啊点解呢首诗叫伴奏呢，但一睇完即係成首诗之后呢就发现啊其实都系佢爸爸妈妈嘅声音。 对呀、 不断咁陪伴住。 对呀、你理解得好好啊，即係咁样諗呢首诗其实又有一种安慰喺入面，唔系话纯粹一种悲哀，非常之感人嘅一首诗。 是呀，呢一首就系伴奏啊，跟住有秘密。 秘密，麦温。时间，隐形的时间，我们持续的虚构，然而我们却说它避开我们至深的希望和理性。那是故事的纯粹条件，无论我们父母来自哪里，那都是另一个世纪，一个他们自己都记忆模糊的年代，却如己出般携带，年复一年。收藏无暇眷顾，直到那秘密在无知无觉中细节褪尽泛白。对我母亲来说，她来自那遮住婴儿车的瘦边面纱，被她推着穿过神的花园。那时她父母仍健在，她后来说，对我父亲，那是一束漂白河面的强光，他坐在原木的白光中。夏日游船是在河岸线上，他被允许执掌想象远航。当他过了夏至前的那个午夜奄奄一息时，他能眺望得更远吗？他咳嗽着说他不怕，而那面纱还在那里。在那同一年的一个傍晚，母亲从她的花园归来，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，她现在要休息了。她的眼镜躺在她旁边的地板上。不到一个小时后，一个邻居推开门，发现了她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秘密呢就好似系伴奏嘅补充咁样啊。上一首呢，佢系由自己嘅回忆去切入，即系父母对父母嘅记忆啦。但呢首呢入边呢，佢就去想象佢父母个人嘅回忆，或者系佢去还原翻佢父母同佢讲过嘅回忆。佢话呢啲系时间讲俾我哋嘅秘密，佢哋自己已经记忆模糊，但系呢一直携带住呢啲秘密。呢秘密呢可能是麦温想象的，亦都可能是他父母透露过少少，然后他通过文学补充，比如说他妈妈第一次坐住 BB 车推出去的时候，被他妈妈的父母推出去。那这个记忆到底是真的假的？我们一般都不会记得自己坐在 BB 车的时候的场景啦。那这个补充，跟着他由这个镜头切入另一个很相似的，都是有一个白光的带入的镜头，就是他妈妈，他爸爸呢，就是第一次呢撑船，即系同又系同佢哋屋企人出去嘅时候，第一次被允许佢去撑船。咁呢入边咧，就入边又转折入去啦，就系佢爸爸奄奄一息嘅时候，佢话：诶，咁佢少年嘅时候咁样眺望过呢个夏天，咁当佢弥留之际嘅时候，佢系点样眺望佢嘅远方嘅呢？咁又再切换翻，就系佢妈妈成，其实成首诗嘅结构好清晰嘅，又再去到佢妈妈嘅最后一页。佢亦都喺一个花园归来，就好似佢从婴儿推出去，一下子就切换到佢最后一日，佢妈咪临终嘅最后一日喺花园翻嚟，瞓咗喺地板度，俾个邻居发现咗佢已经过身。 嗯， 所以将佢父母两个人嘅一生啊，浓缩喺两个镜头嘅切换入边去。 系，但系呢两首诗咧，即系同样都系讲佢爸爸妈妈啦。但我比较中意第一首多啲。 第一首咧温暖啲，第二首咧有少少不忍心啦， 不舍啦。 系啦，因为入边咧你会睇到佢好似缺席咗嘅，佢缺席咗，佢先可以去想象呢个秘密。如果佢在场，咁呢个就唔系秘密啦，就已经系即系佢知道晒嘅嘢啦。 嗯，秘密之后有打碎的杯子。 打碎的杯子，默温。金色的边缘随处剥落，它下面的金色圈纹两个多世纪后碎裂，圈纹下面的九面体向内收拢，突然碎裂成一种新的光彩，像光一样不可收回。它们收拢聚合的根茎，经由一个六面体留下，依然完好，而他们奔赴的底座像瀑布下冻结的溪水，没注意到也没听到，只有当杯子盛满那么多日日夜夜后碎裂，我才在碎片中清晰地看到那一整朵花，一直长在那里的亭亭玉立的金色鸢尾花，比我以为的还要久远，增出金色的地面。 打碎的杯子，咁就系麦温嘅作品。 打碎的杯子咧，属于佢比较少有嘅咏物诗吓。但系呢个咏物诗咧，佢系一般咏物诗系将物作为静物嚟描述嘅。呢首静物诗嘅特别咧，就系在于佢系非常之流动嘅。佢真系好似随住只杯打碎，可能得 0.1 秒只杯跌落地就碎咗噶啦嘛。而且呢个杯系两个几世纪嘅古董喎，喺嗰一刹那，诗人观察到呢一刹那咧，如果换用相对论嚟讲咧，佢嘅心理状态可能系经历咗好耐嘅，因为我哋越珍惜嘅嘢咧，我哋嘅心就越不舍佢啊嘛。咁嗰个杯跌碎嗰一刹那咧，佢又通过呢首诗咧，将佢延宕咗好长好长嘅时间，就将佢咧碎裂嘅过程咧描写得非常之精彩，就好似啲光喺度散发出去，唔可以再收回，又变成溪水咧喺瀑布之下冻结，跟住咧所有个碎片之后咧就出现咗一朵花。咁呢个系一个幻象嚟嘅，当然唔系话你跌咗只杯嘅杯跌落去嘅地方会生出一朵花，咁喺神话入边可能会有咁样嘅情节啦。但系呢个幻象咧就系正正系因为佢咁爱呢只杯，佢为呢只杯嘅再生啊补充咗一个镜头，就系话诶碎咗仲好，我可以睇到破碎嘅美丽。 嗯，但佢有冇即系特别嘅寓意咁样嘅咧？ 我觉得可能系指咧叫我哋去 睇翻我哋嘅一生嘅时候，好多失败啊，或者系我哋认为无可挽回嘅破裂嘅事情啊，即系其实蔡邕失马啦，喺入边会唔会我哋可以睇到呢朵花呢？即系咁宝贵嘅两个世纪嘅杯子被你打碎之后，但系你唔应该伤心，你系要喺入边喺个碎片入边睇得出呢朵花嚟。如果摆翻落我哋嘅人生，我哋系咪亦都可以咁样？好多以为不可挽回嘅嘢，其实佢又有蕴含住另一种意义出嚟。 嗯，咁啊呢一首就系即系讲静物噶啦吓，跟住落嚟咧，佢就要呼唤一个遥远的动物。 呼唤一个遥远的动物，默温。又一次，这个音符来自一线渴望，猛然从两头收紧，绷住，等待弹拨。从一曲鸟鸣中扯出的音调，虽然那只鸟现在可能无法被一声呼唤，追随同样的音符继续呼唤，穿越空间，此刻被听见。在古老的夜晚，知道在哪儿，一种寂静被他呼唤的寂静迎出。 呼唤一个遥远的动物，就是美国诗人默温的作品。 嗯，我头先讲过啦，默温咧同佢同代人，比如话勃莱啊、加里斯奈德啊，佢哋都好受东方嘅诗歌影响啦。咁呢首诗其实我觉得好东方噶、哦，佢入边咧从一个好细微嘅触动开始，呢种触动咧，其实我哋经常都会有嘅。比如话，我哋有时喺条街度听到，突然间听到一个音符，我哋觉得似曾相识，哇，好似自己啲记忆被开启晒。但你又唔知系乜嘢喎，你好似你细个嘅时候听过、或者可能我少年时候好沉迷嘅一首歌，但系就得嗰一句，嗰一刹那你就开始谂啦。咁佢话嚟自一丝渴望，呢、這个渴望呢可能系少年时候嘅渴望，亦都系你依家佢已经系一个老人家，佢想翻起几十年前嘅佢嗰种渴望，所以系从两头收紧嘅。呢、這个收紧呢，其实系一个对一个乐器嘅描述。佢话两头收紧。绷住咗，等住你去弹，就好似吉他咁，我哋调弦，调好咗个弦之后，你先可以弹出呼应你听到嗰个音符嗰、那个和弦。咁呢个时候咧，佢就引出咧有一只鸟，但呢只鸟咧系唔存在喺你嘅视野之内嘅，系一个遥远嘅动物。而且呢、這个鸟带俾你嘅咧，佢不断咁样呼唤，不断咁呼唤咧，最后去到嘅境界咧系一种寂静。被佢呼唤嘅寂静认出，而唔系一种声音被佢呼唤嘅声音认出。咁呢度就系我讲嘅东方嘅境界吓，即系寂静作为一种声音吓，比声音更加广泛。大音希声啊嘛。咁入边咧呢、這个寂静咧，最后被唤起上嚟嘅时候咧，先至可以回答到一开始嗰个音符，即系话佢喺你嘅生命中埋落咗啲咩伏笔。 嗯，咁其实咧，即系默温佢即系呢个诗集嘅诗咧，同佢以往嘅作品，佢个风格有几唔同咧？ 其实最明显嘅就系简约咗好多，啊淡化咗好多。比如话，如果头先嗰首诗咧喺佢年轻嘅时候写咧，其实佢会写得更加似头先，比如话秘密嗰首诗，即系佢会曲折复杂好多，同埋咧嗰啲意象咧嘅修饰咧会多好多。但系呢首咧。我哋听头先嗰首诗咧，系好洗练嘅，几乎冇形容词嘅存在，吓、几乎咧所有包括嗰只鸟咧，都系一个好抽象嘅名词喺度咁样出现。咁其实喺首诗读完之后，你去辨认嘅系佢嘅寂静，系佢嘅留白嘅地方就更加多。 系，咁其实今次默温嘅即系呢四首诗啦，同我哋下一集嘅介绍系咪又有啲 会唔同噶？其实呢四首诗咧，或多或少咧，都会系同头先我讲啦，同命运有关啦，同个人嘅生命记忆有关啦。咁下一集咧，我哋会听咧佢一啲更加可能更加广阔嘅诗。 系，咁我哋下一集咧就会继续介绍美国当代诗人默温嘅作品噶，下一集再倾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